你好，你好，我们都已经看到大家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在路上啊，如果这个怎么说呢？无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啊互动交流一下。咱们今天说什么样子的话题呢？这也是跟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些新闻有关。 是，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比如说半夜撸串儿，还有要说到科学家研究表明啊，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无益于健康。 喝多与少都无益于，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少喝那么一点点儿，对健康也是有害处的。 反正你看啊，这就是人家科学家的用词。 哎呦， 就 是让你不明白。 不是，你看你这是啊，我们一定要琢磨和研究啊， 琢磨一下。 无益于健康， 无益 不代表有害。 妈呀，是这么一个道理吗？ 不是，你看啊。人家是这么写的，人家的用词是无益于健康，也就是说对健康没有什么 好处， 但是也没有说啊，你比如说你喝一点点或者是怎么，因为有一些女孩不是喝点 红酒， 然后呢这个它这么防止什么东西的 衰老或者心血管， 当然也就是说它这个词其实就你会仔细琢磨，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 无益于 就是没有好处，但是呢我也没说它对你的身体一定有坏处， 不是你喝多了肯定有坏处，但是比如说你一天一两小酒是不是，或者是 是吧？ 是不是有害处？他没说。 但是我知道对你有害处。 为什么？ 我可听别人说呀，你喝酒可真不行啊。 对， 喝一口立马倒啊。 这 一口倒啊， 真的。 哎，真的呀？那你哪天跟我喝喝吧？我告诉你，我跟你干一瓶都没问题。 高磊， 我彻底找到了一个点。 真的？ 嗯。 你觉得你喝酒能拼过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我在外边喝酒，他们全倒了，我给他们一堆人找代驾，就我一个人和另外一哥们儿清醒。厉害吧， 你开车回去的。 不是 没有， 我找的代驾、 哦、 我就找了一圈嘛，就所有人都找代驾、 哦、 我也得找代驾，因为我也喝了嘛、哎、对吧，吓死我了。 哎呀，好 不带你， 那你是这样，没有、 嗯、 这个我是这样，我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各位啊，像高磊这种啊，什么还有把朋友都喝趴下或者怎么着，你们有见过哪些酒后失态的行为？ 有 吗？ 有， 都有什么样子的行为？ 唱歌 啊， 自己跟自己聊天儿。 哦， 夏小胖， 下边喝多以后， 他没喝多少，他就开始疯，然后就开始唱，然后就开始聊， 就下边开始唱歌， 对，然后还跟自己说话，然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反正我们就当没听见吧。 就夏明自己跟自己聊天儿， 对， 夏明啊，你最近又瘦了，你干什么呀？宋万生，你这个样子不行。 弟妹不会再指望起来听不见。 谁？就是夏明的老媳妇是吧？ 对啊， 宋万生，你是不是该换个媳妇？ 你说这名大家不知道是谁 啊？宋万生就是夏明啊。 你太坏了。 哎，所以各位啊，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这个说一说你见过哪些酒后的失态的行为， 奇葩的行为， 奇葩的行为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总之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喝酒 啊，对， 对不对？ 对，因为马上两节又快来了嘛， 嗯， 对吧？中秋节、国庆节，对吧？人逢喜事精神爽， 又缺不了这种场合。那这种情况下，不妨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节目当中大家会说到的那些丑态， 对 啊，让自己打一个预防针，好吧？ 对，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你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本周前期京城将会出现多降雨天气，外出雨具请随身携带。 为什么明知深夜撸串不健康我们还乐此不疲呢？ 还有别让过度娱乐影响了咱的孩子，您有意见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我天哪，我发现咱们这听众里边 什么呀， 真有高人。 什么？ 咱们只是说了一个信息，就是新闻当中的一个小小点儿，我们就说了这个信息，人家立刻我们的听众就直接说出了这个文献所发表的那个刊物的名字。这刊物叫《柳叶刀》， 不会他是写的吧，他作者吧。 哇天哪，厉害了， 第三天说你们的信息可能有误，《柳叶刀》的那个文献说的就是任何酒精摄入都会危害健康，但是我们这边写的是叫无益于健康 啊。对 哦，那有害和无益还是不一样 的，有差别的， 对吧？我们一会儿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 咱们先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出暑以后呢，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三天北京市多降雨，北京市区及周边有分散性雷阵雨，还请大家注意防范。此外呢，近期花粉浓度逐渐升高，易敏人群出行还请注意防范。据了解，本周前期呢，北京市天空云量将会增多，时不时还会来点雨。白天的气温在28度到30度之间，那夜间的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尤其是最近的这三天啊，降雨频次会更多一些。不过对于交通出行应该影响不大，还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带好雨具。 今天就有雷阵雨或者小雨，大家就得带好了哈。 嗯， 另外呢，这两天京城市民发现这个蔬菜价格有点涨。 嗯， 还真是，我爸还给我念了半天呢。 哎呦， 我们从新发地了解到，因为近期极端天气增多，导致蔬菜供不应求。 嗯， 对此呢，京城部分超市是紧急调货保供应了。 嗯， 那么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啊，目前呢京城上市的叶类菜主要是来自于河北承德、张北等北方产区。 嗯， 那么近期啊，全国各地极端的天气又多了，那么多地蔬菜断收，导致北方产区蔬菜是供不应求，菜价也随之上涨。目前呢，北京有300多家菜篮子蔬菜直营店。根据了解啊，针对部分叶类菜上涨明显，为了平抑菜价，菜篮子直营店每天仍然坚持八种特价蔬菜面向市民供应，不涨价。 哎呦，咱爸还担心这个菜价啊。 是香菜都涨了30块钱好像。 哎呀，这个事儿我觉得叔叔根本不用担心。根据你昨天的介绍，叔叔都是吃剩饭的，就是新鲜的菜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那他也得有菜吃啊，是不是？ 没事啊，就先给阿姨吃，吃完了剩下给他吃就好了啊。 好的， 来看一下校内托管班覆盖中小学，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啊。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了，说从9月份开始，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托管班将会覆盖全市，以解决课后3:30的难题。学生和老师自愿参加，那政府财政给予补贴，学生不收费。据了解说，新学年各个学校将会专门建立托管服务管理中心，计划由校长、家长、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校内托管班周一到周五开设，延续2小时，从3:30到5:30，主要以美术、体育、艺术、美育为主。那该负责人表示，允许针对个别孩子进行个别诊断、答疑和辅导，但是绝不允许集体上课。 嗯， 此外呢，新学年北京市还将针对非零起点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考试分重点班、快慢班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哎，说到学校的消息啊，这儿还有一条，明年呢，新的高一学生将启用新教材了。 哦，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最迟2022年秋天，全国各地都会使用新教材。 嗯， 那么今后的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那么按照分部实施啊，自主申请的原则，那么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各省份分步骤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那么其中呢，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可以于2019年秋季学期高一年级起实施新课程。 嗯， 这也就意味着像北京、上海等已经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的四个省份，明年的新高一学生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新教材。那么今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校内评价或者是考试都要以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最终依据了。那是更难了还是更简单了呀？ 哎呀， 啊， 你不学的怎么什么书都难啊。来看一下，另外说一说，咱们可以坐高铁去香港了。 好事儿啊。 从9月23号开始，北京坐高铁直达香港，单程最快多长时间不知道。 多长时间？ 8小时56分钟，九个小时。 哎呦，睡一觉到了。 坐火车就到了。 对，喝顿酒，睡一觉。 哎呀，好。这车上咱就别喝了啊。说备受瞩目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再传新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号正式开始运行。那西九龙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将可以前往内地44个车站。哇啊、哦、这个最长途是到北京，然后呢最快只需要8小时56分钟。票价方面啊，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的公布票价是1077块钱， 还可以。 哎，那内地民众如何购买前往香港的高铁车票呢？有媒体致电12306获知啊，目前尚未接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出售车票的相关通知，目前在12306客户端当中也还没有香港这一站。按照惯例，对于新开通的高铁线路，一般会在开通运行前不久才能正式通过12306网站购票，并不会像成熟线路那样提前一个月购票，所以大家先不用着急。 对， 因此呢，何时能够直接买票搭乘高铁前往香港，您可以随时关注铁路部门的消息。 9月23号咱们要做一个特别节目，我作为代表我们出发吧，带您坐高铁去香港。 凭什么不是我？ 当天我就去。 凭什么不是我？ 凭什么是你？ 哎，那天有没有人坐火车去香港的？ 9月23号 连线一下， 可以。这 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9月23号啊？当然，你能够买到这个票去 不容易 香港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反馈一下，我们到时候连线一下。 好， 好吧。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大家有哪些酒后失仪的行为。 爱让我借酒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 哎，看看啊，大家这个有位心情不定就说了啊，我来发一个，说和十几个同事吃完饭去喝酒啊、 嗯， 吃完饭喝完酒， 哦， 喝大了以后呢，自然想去 KTV 啊、哦、哟， 哎，结果因为酒精的刺激，我们老大就部门老大 居然放弃了平时最爱的怂人啊，点了瓶洋酒1900多， 哦、我天， 然后哎呦嘿。你估计喝的也就是19块钱东西，然后那个，然后愣是让前台人员给我们开了个 VIP 房间，最后让本来想要请客的真正的老大有点尴尬 了， 就合着应该是比如说这个大领导要请客，结果部门领导喝大了， 对，先开始了， 先开始了，我来点，全上 VIP。 对， 你 1900来一瓶， 你让那个真的老大怎么想？ 哎呀， 平时给你开的有点多呀，看来 对呀、 啊，对吧？这种抢风头的事，你看只有喝大了以后才敢干啊。 哎，是 ，Remy 就说了，哎，你们一说这话题，我媳妇儿坐在我边上拍了拍我，冷冷的笑了一声， 哎呦。Remy 老公不是 Remy 老婆，那个马上发一个， 赶紧说一下啊， 发一个 Remy 老婆， 对对对， 你这个机会你要是不发的话，是不是你都对不起你那冷笑， 是我们给你机会你都不要， 是不是 他是不是去错家了， 你 我刚想说上错了哪儿，我就没敢。 哦，对不对？你这个机会你不教育他，你什么时候能教育他？ 就是， 哎， 通过我们俩的嘴教育他，他记住。 哎、对、啊，马上发，马上发，好吧？哎，我们看，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田志海说了，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村里的一个哥们儿啊 啊， 我们村里一个哥们儿在邻村 哦 喝完酒、哦，然后骑自行车回家， 哎、 好，第二天都没有到家。 哎呦， 这个村之间也就隔了个200米左右啊， 应该呀。 是啊。后来在哪儿找到他呢？哎，在路边的柴火堆里睡了一宿。 我天，不嫌硌得慌，这是找了柴火堆。 哎， 唐朝栗子这朋友找了更好玩一地儿。 哎，好， 我先自嘲一下，前两天跟朋友喝酒喝多了， 嗯， 然后我另外一哥们儿呢把我送回他家。 哦， 第二天吧，我就被这个狗尿味熏醒了。这什么呀？怎么回事？ 啊、对呀、啊， 我一发现我躺在狗窝里。 哎呦！ 我哥们说， 我天哪， 把我放在了客厅沙发上睡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嗯。第二天睡狗窝里了。 哎， 旁边的狗狗还一脸委屈的看着我，趴在餐桌下面睡的觉。 哎呦， 抢占人！ 这，你这醉了以后啊。他容易想起前世的事儿。 我想到了一个词，鸠占鹊巢。 不是、啊、这不是鸠占鹊巢的事儿、哦、啊。你这真的是哈家伙。哎，就一喝醉了把自己一直以来的真实想法给暴露了啊。来来来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啊，继续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哎、嗯、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曾经见过哪些酒后失态的行为。 是， 哎， 也给大家提前敲响警钟，提个醒儿、嗯、是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啊，上周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成果展在中关村正式揭幕了。来自中关村示范区的170家企业展示了340项最新的创新科技成果。从9月1号起的每个周六，广大市民可以网上预约免费参观，零距离欣赏这场北京科技创新的盛宴。诶，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嗯。 就是你去到那里了解一下最新的科技成果，然后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科技把你和可以和你的本行进行结合 啊，对， 对你得，但你得先了解，比如说啊，人家说这次展览当中都有什么啊，有应用场景，像人脸识别、自动驾驶、智能翻译，当然大家都会觉得既好看又好用。 有没有自动主持？ 哦，你最好不要有，有先给他弄坏了他。 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消息哈。 对， 为什么明知深夜撸串不健康，可我们还乐此不疲呢？ 哎， 这就是很多人的心态缩影了。 嗯， 刚加完班的小王对着油汪汪的烤肉忍不住想：哎呀，大晚上吃这个，这一月减肥计划泡汤了。 嗯， 那然而同时他依然会大快朵颐。 嗯， 为什么我们知道撸串不健康还乐此不疲呢？既然健康行为和健康的危险行为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烟喝酒烫头发？ 嗯， 其实啊，是否停止吃烤串改变健康危险行为，要看一个人对行为改变的益处和代价的认知。 哎呀，这说的非常的这个学术啊，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为什么大家就说，哎呀，明知道这个东西会发胖还愿意吃呢？是因为第一方面，油脂会带来满足感和安慰感。 哎， 这个是蔬菜无法替代替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饱腹感，吃肉能饱。 你吃菜也能饱， 不饱不了， 那能饱？ 你就我你不是我？ 哎，我给你放，你找片，我给你放内蒙古，你就趴在草地上你啃，我就不信你吃不饱啊！是这样啊。那个因为啊，这个跟咱的祖先也有关系、 哦、 就是我们一路走下来、从最早的时候我们要适应这个恶劣的环境，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脂肪 是 来抵御寒冬， 哎， 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衣服啊， 那当然了， 对吧？我们就穿树叶，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得多吃点脂肪 类的， 让自己长点肉， 暖和起来。 所以这个从为我们的骨子里就是觉得对于肉它有一种渴求。 哎， 嗯， 但是其实总而言之，当人们觉得这个健康行为带来能为带来不少内部奖励，反应代价又特别高的时候，同时不良后果的严重性和易感性，所以呢咱们一琢磨啊，怎么讲呢，这事儿要么就先这么着了吧，先凑合着，反正我先吃一顿，先让自己开心一下，愉快一下，什么结果等以后再说。但是你经常如此，你就等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有的病全回来找你了。 哦， 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对吧？一个跑不了。 对 啊、 其实就是因为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胖，但是也不会马上胖，啊、就是那种让自己就说服了自己， 是 啊，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哎，你错了，说服。 哦，对对对，哦，新的新华字典，说服 没有睡这个音了。 哦。哦哦就，哎，我还我 我要喝醉、 啊、你要喝醉啊，行，我把你灌醉、 嗯、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 哎呀，看一看啊，大家都九岁之后都干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Remy， 我们期待着你啊，不要让你老公吓唬住你，手机不要给他，副驾驶靠左边坐，靠右边坐一点，离他远一点， 对对对， 然后快速发啊， 或者说你提前下车， 对。来看一下啊，思印说了，14年我刚到公司、哦、请处事的同事吃饭、 哦、 啊，我家老公非和人家处事里的一个女同事的老公喝酒， 就是一个办公室里的， 哎，对对对、 啊、 一个办公室里女同事喝酒，她、啊、她老公喝酒 啊、 哎、但是人家她老公是其他分公司的副总， 哎呦， 她都不知道啊、 哎、你也不提醒一下， 这叫没法提醒，戳她好几手了是吧，喝大了还非给人家讲男人对家庭的责任。人副总说，我，你跟我讲这个我听嘛呗，我是吧啊，我不知道嘛，然后关键还要跟人家说如何对媳妇儿好，如何对孩子好，那搞得我这叫一个尴尬呀。 哎呀，其实我觉得吧，他这种表现也反映了他们的家风。 那、 哎、其实在他们家里面，思颖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 嗯、 就经常教育他老公对我好， 就平时一直是听课， 哎， 今天终于逮着一个哥们儿说，来来，我给你上上课， 对对对， 对不对， 我跟你说一说、 啊、 你看， 好好好， 有这可能哈、 啊、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嗯、冯毅说，哎呦，我酒后千万不能去 KTV 哦， 哎呦，根本管他什么领导什么客户爱谁谁，我到了那儿我就疯唱疯跳、 哦、 燃爆全场、哦、我第二天酒醒我觉得可丢人了。 不，这种情况是，就是其实他们国外有些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哦、他们都会，就是你比如说把工作跟那个酒，就是这个 酒局， 就酒局分开嘛、 哦、 不是，就是那种疯的时候特别疯、 哦、疯的特别， 对吧、 哦、 像英国好像也是，他们就不能让他们喝酒，那帮人 英国人太古板了，他们有的时候一周末的时候拿着一个酒杯就一直喝一宿，跟人聊、 哦、 我也不知道聊什么， 哎呦，好，反正我也听不懂啊，那说英文啊。再来看一下糊涂的旁观者说了，说我有一哥们儿啊，那会儿单位发工资还是给现金 啊。 有一次呢，我们几个人出去喝酒、 啊、 我因为有事儿下午外出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喝差不多了， 怎么着， 哎，他就把他替我领的工资就给我了 啊， 啊，这喝着喝着又喝着差不多了以后，哎，又从包里拿出一叠钱来，又要给我工资， 啥， 我拒绝，我拒绝，不是，你给我了，哇，是，就拿着拿着拿着，出门的时候是我们又送他说不用，非要骑车， 嗯， 这什么，马上啊，进广告了啊，我们先进广告。 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onjour Hello Bonjour，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TSI 和 1.4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美国和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上围绕着双边贸易事务达成了协议，美元指数跌破95关口，国际金价上涨至每盎司1210美元水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10.7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板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了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菜板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板。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然后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Yeah， 各位，你们期待的 Remy 的媳妇儿终于发了了微信。哎，接不架不住我们这个窜 起哄架秧子、哎、我知道他在发的时候一定是双手颤抖的，因为他里边好几句都不是特别通顺。 哎，那肯定是老公还在旁边干扰的，你干什么，别发别发。哎，发过来了。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说到这条话题， Remy 的媳妇就要先拍着 Remy 冷笑一下呢？ 对呀、啊， 看完这条微信我们就懂了。 当然了， 说一说啊。 好， 他说好吧，我是 Remy 的媳妇，我来说说。他跟我求婚那天 啊， 喝大了，然后抱着他哥们儿，跟他哥们儿在那地方说：“咱俩哥们儿情深呐，我要跟你一辈子呀。”当时弄得我跟他哥们儿的媳妇儿坐在旁边，特尴尬， 不知道干嘛。 不是今儿，不是跟我求婚吗？怎么感觉没我啥事儿了呀？ 对呀。 然后最后到家了，最后到家一进家门，啪叽躺地下就睡 啊、 等我进屋一看，好家伙，已经吐了一地，这都没完，人家在吐的那一地上，用手在那地上画圈圈呢。 呀呀呀呀呀！真是够了你。 再到这。哇，这个怒啊，这就是我们求婚的。我估计哎 Remy 媳妇儿是这样啊，她可能当时啊在地上就画圈圈，画个圈圈诅咒你呢。你多了我跟哥们儿的幸福。都怪你。 本来我跟他是真爱。 哎呦 Remy， 哎呦，一看老公啊是一定是那天特幸福。 对，特开心， 特 开 心 大吃了。 对对对，开心大吃了啊、哎、然后呢就是你想求婚成功了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在接下来未来的某一个时刻、我也可以把旁边的大帅灌醉了、看看他什么、什么样。大帅的风采。 你试试。 来看看。 来看看。 这还有疯闹的呢。哎呦、太过分了。季节文化说了。17年12月份某一天。有一次我和我老婆、还有她的闺蜜一起去喝酒。 哦。 当这顿酒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老婆的闺蜜突然又脱外套又脱打底衣的，毫无征兆的、突然喊着我的名字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呀、 哇！” 瞬间尴尬。 我这不是尴尬的事儿， 但是机智的我 哦，他怎么反应的？ 把酒一喝，外套一脱， 你要干什么？ 真不好意思哎，我只喜欢我老婆，你还是不要做梦嘞。 我觉得。就是你 烂他媳妇儿，他心里也膈应。 我估计他媳妇儿会有阴影。 当然了， 这你是解脱了。 哦， 你这么一说，肯定啊。 其实他们俩肯定没啥。 那就肯这肯定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啥就不说了。 哦， 然后那个 哦，你是这样的人啊？ 你上一边去，又给我挖坑。那个什么，就是她老公是解脱了 啊， 但是她闺蜜那边，我估计 她媳妇儿没解脱。最重要的是， 从此以后，她闺蜜跟她媳妇儿两个人。 就有隔阂， 就他媳妇儿和他闺蜜两个人啊， 就有隔阂了， 估计内心就有事儿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蛤蟆借着酒来 这哦、这个， 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季节文化，后来你媳妇跟你闺蜜还像原来那么 还是 那么好吗？ 还是闺蜜吗？啊， 对，还那么好吗？你们还能一块儿出去喝酒吗？ 估计一块儿出去喝酒是没问题，就不带她老公了，倒是真的，我估计 啊，那有可能。 来看一下啊，小绝尘啊。小绝尘还说呢，你这老不读我的啊，赶紧来安慰一下。他说我喝多了就是睡，我跟小绝尘是一样。 哦， 就你把我，你说把我灌多了， 对啊， 没关系，一瓶啤酒就可以。就是我喝多了以后不是别的，就是睡。 哦哦哦， 就是睡，你叫都叫不醒。 哎呦呦呦呦呦， 啊， 那 啥也不干， 我们做点什么别的事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不是？嗯、 那能带上楚涵、赵爽一起喝吗？ 不可以。 来看一下那个，他说我喝多了就是睡啊，还好还好，没出过太大的丑。 哦， 15、16年以前，一高兴56度的二锅头能干掉两瓶 啊，那就是2斤，一瓶一斤的。 现在老实了，没事不喝白酒，有事也不超过3两，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对对，哎呦，你还真挺能喝的，2斤一个人， 吹牛吧？高雷，你跟他拼一拼。 我其实我妈给我的一个评价还是挺中肯的。 哟哟啊，我听阿姨怎么评价你？ 我妈就说：“儿子，真的啊， 嗯， 对我以从我对你的了解， 嗯， 你喝酒啊， 嗯， 没底儿。 ”阿姨 还这么抽吹自己合适吗？ 没有，不是不是，哎，这个其实符合你俩，真的符合。 我妈酒量大， 不是符合阿姨的一直以来的心态， 是吧？ 就是弄死你得了。 因为我呀是这样，我喝白酒会出汗，越喝越出。我妈说这种人就是一个酒量特别高的人，特别多的人。 你的酒精都从汗 排泄了，都会挥发排泄了，所以我就没底儿， 你 知道吗？ 你是出汗排泄。平时这 不上厕所的 很少小姐， 对对对对对，根本就不去， 都靠出汗。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还有雅和园啊，也是好久不见了。来，接下来时间为您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雅加达亚运会上的最新的消息啊。那中国男篮战胜了东道主晋级四强，而且这个阿布都24+10啊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恭喜恭喜 恭喜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跳高。 是，那么雅加达亚运会结束了田径大项男子跳高决赛，就是昨天晚上， 嗯， 中国选手王宇以2米30获得了冠军，成为继1982和1986年亚运会双冠王朱建华、1990年亚洲运动会的冠军周格中、周中格之后，中国第三位获得了亚运会男子跳高冠军的选手。韩国选手于相赫以2米28获得亚军，叙利亚选手哈扎尔以2米24获得第三。 也就是说，时隔28年以后再度夺冠。 对，不容易。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朱建华创造这个世界纪录的时候是2米39。 哦哟，你还知道啊？ 当然了， 你还记得？ 但我是跟他同时代的人，我是看着他比赛长大的吗？ 你不同时代和看人家长大不一样。 80几年啊，那个时候就是看电视、看他的那个比赛嘛。2米39，就是说现在其实我告诉你，别说咱们这个身体素质更好了，个儿更高了，但是成绩怎么还倒退了呢？ 是 他2米30， 2米30夺得冠 啊！那时候朱建华一跳就2米3， 你知道为啥 37、38、39呢？ 现在人烧烤吃的多，跳不起， 跳不起来。 我跟你讲啊， 好吧。 对，所以这个也是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陈清晨、贾一凡夺羽毛球的女双冠军。 哎呦， 嗯， 又扳回一城。 对， 因为男单昨天咱俩不是说4强都没进吗？ 哎， 是全军覆没啊。还有 还有郑思维、黄雅琼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也不错、不错。 对对对对、 起码两块金牌进账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总结一下这一届的这个亚运会上的中国体操的现象吧。 好， 八金五银五铜，中国体操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里约奥运会遭遇滑铁卢之后，中国体操队便开始了卧薪尝胆之路，全新的阵容、全新的训练体系，向着新的奥运周期发起挑战。 嗯，尤其是女队啊，拥有顶尖实力的选手不多，不如像日本和美国。那么负责人也表示，今年女队是比较困难的。王岩退役了，而她的强项跳马、自由体操，其实我们的队伍还是非常需要这两个项目。那今年这两个项目人手比较短缺，阵容又不整齐。那么当记者问到不少中国体操队员的时候，他们也表示，对于未来的东京奥运会，现在还不敢想太多，只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互动起来。 喝多了是不是应该听这种感觉的歌呢？ 大家都在酒醉之后还干过什么？雅和园说了 啊， 我喝多了就是找个宽敞的地儿我转圈儿，转舒服了我就回家。哎，你能想象就每个人的习惯真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喝多了他就会失去平衡感，他会头晕，他转圈就能把这个头晕这事搬过来， 就给他 转回来。 我以为他上辈子是头驴呢，这喝多了以后转圈 还磨墨呢、 没有墨呢怎么还 奥斯卡就说了，大学寝室八个人，就我一不喝酒啊，寝室倒点方浅，所以我们用暖瓶打了八暖瓶的啤酒，背包还背了一些白酒，都喝，妈呀，都喝了以后另外七个开始作了，吐的吐，话痨的话痨，这都是算清的。还有三哥，奔窗台就要去了，要跳楼买酒去， 好， 纱窗都给撕开了。 哎， 虽然只有二楼，我赶紧给他拦下来。 嗯， 这时候六哥又拎起壶又要往外冲，我赶紧又去拦。结果被抓头发，还被他暴打了一顿。哎呀，这都是不喝酒惹的谁呀？结果第二天问他们说。都不记得了呀。虽然这样，大学期间每次喝酒我依然还是要照顾他们收尾的那个人。 依然是照顾他们收尾的人。这不喝酒吧。 哎呀， 喝酒了，喝醉了以后，好家伙啊。但是我在这里我决定出卖一下男人。 谁 出卖一下？ 出卖一下。 出卖一下所有的男人。 啊。 我反正我的经验啊、和我遇到过所有，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喝醉了酒以后第二天醒了想不起来我昨天干过什么，或者是说就是其实我喝醉了以后我也能够清楚的知道我要干什么和我在干什么。 你都睡着了你还能知道呢？ 不是不是，就我没睡着之前就是我一定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那些以什么哎呀我喝醉了酒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啊，我觉得都是一些骗子。 对对对对， 当然 你找借口 睡了一觉，头一天晚上的事儿，就是比如说还能不能回忆起来是一方面啊。但是他当时肯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有经验吗？你有过当时喝着喝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了？ 因为我没有醉过。 妈呀，太吓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以后是什么、什么样。 反正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这些男人们啊，不要以这个为借口。 反正我喝多了以后，最多最多的时候就会飘，有点、确实有点飘、走路有点飘。 哎呦呦呦，好，来改天就我就，哎呀，我受不了高磊了。我们听众当中来喝三斤以上的，给我回复一下。我就不信啊，喝不倒高磊。来说一说啊，少女时说。 那个给你们讲一个我喝多的故事吧。爆自己的料的啊，说某一年的同学聚会，就是关系好的七八个同学吧，到了晚上挺无聊的呀，我还有两个男生就在斗地主啊，这个输了就喝酒，中间等等过程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一边喝一边打牌，最后的最后，据其他同学说，我们三个喝大了，打牌已经不管套路了，谁能管得住谁，谁就赶紧喊，大概意思就是三个人分一摞牌，谁先喊出第一个数，剩下的两个人就凭感觉管，俩九，我俩四， 对， 一个三， 我炸弹， 喝， 你看 level 就跟我有同感，喝酒啊，可以啊，但没多过，所以你们说的这些我不懂。 哎，我请你跟高磊喝酒。来，有没有酒的企业赞助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一场酒。我天哪，我受不了了，我跟你讲，太能吹了。 可以吧？ 可以 吧？ 可以 可以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不要斗酒啊！当然刚才是开玩笑，不要斗酒，不要那么就拼命的去喝酒， 对， 老是试探自己的底线 啊，不用， 很有可能你触了底线以后，你就没有线了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关注一条资讯啊，今年孟京辉第二部戏剧新作《莎士比亚和狼》于日前在蜂巢剧场首演啊，这部作品呢首次挑战四面舞台的设计，改编自莎士比亚的《驯悍记》。 另外由纽约青年剧作家马汀莹构思、导演和创作的实验声音歌剧《未来主人》将于9月8号、9号登陆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进行展演。 北京京剧院日前在北京宣布，将会集结京剧名角于北京举办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诞辰88周年的专场演出。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表示，此次专场演出除了纪念马长礼先生对于京剧传承的卓越贡献，也是为了回望马先生的这个艺术精神啊。 由甄子丹发起出品，甄子丹、陈乔恩等联袂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日前的正式上映。根据了解，为了真实的再现整个过程，整个剧组长途跋涉到全国各地取景。 再来关注一下《镰仓物语》正式宣布定档9月14号，并且同步曝光预告片和海报。该片由山崎贵执导，然后讲述了连通两个世界的古都镰仓中发生的一系列奇妙治愈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我这剧我爱看， 嘿，什么 悬疑推理动作电影。 你还爱看悬疑推理呀？ 我喝多了都爱看这个。我看《神探风云》昨天晚上正式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哎，我还有 VIP 会员。《神探风云》呢，主要是讲述了老刑警顾老九和新手彭飞为了追踪案情真相，寻出了蛰伏多年的幕后黑手，而卧底财阀家族的故事。 这么老九不会又是盗墓什么的，老九门什么的吧？ 应该不是 不是吧？ 不是不是。 好吧，这个又有一些新的影视作品啊出现了，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能不能有爆款出现。 好， 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先看看大家酒醉以后。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热闹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不过是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这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 哎呀有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很疯狂比如说啊你娶了个媳妇儿发现自己比自己能喝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来听一听随风飘走的云说在我们家典型的阴盛阳衰、 哎、呀 我们家男的没有一个能喝的我们女的一个一个的比男的都能喝像我妈我妹妹尤其是我媳妇儿人家是把啤酒当解渴的水喝哎我就不行了一瓶啤酒就睡着06年我们刚刚结婚我们一家子去房山玩、中午吃饭只见我爱人咔端起一大杯啤酒一气儿下去半杯 哇、 一口半扎下去以后啊一抹嘴痛快啊 人爷们儿 哎呀咱媳妇儿叫什么铁牛是吧 哎我告诉你女的要能喝真太吓人了 女的要么不会喝要么喝起来以后男的根本喝不 对我认识几个就是旅行社的姐姐哎呦那能喝跟他们吃饭就他们是什么呢 不是， 他们是什么呢？啤的、白的、红的， 掺着喝， 最后还能给你来点洋的，什么都，我是不能掺着。我今天只喝一种，没问题。我一掺，我也可能有点不行。 哎呦， 想把我自己的缺点说出 来。哎呦，这让你再说啊！ 季节文化终于回复了，说。哎呀刚才你们不是说到她那闺蜜和她老婆那事儿吗、就是说她闺蜜向她表白目前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变坏反而越来越好、有时候很想问问他们俩她记不记得喝酒的时候发生的事儿仔细一想还是算了吧 别惹事儿啊季节文化啊其实这就是女人太可怕了越是这个时候我要跟你做朋友 为什么呀 就是免得生变呀、来看一下摩草儿说了有一回我老公跟我闺蜜的老公俩人喝了三瓶白的出了我闺蜜家的门就不是他了啊！散步一吐一直吐到家抱着马桶睡了半宿那个味儿啊我就想问为什么你让他睡了半宿而不是在马桶里睡了一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9月8日吉利帝豪 GSE 闪电交车季震撼来袭七重好礼响不停闪定闪交延迟就赔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

也有大到暴雨。那么前往上述地区旅游的朋友需要注意防范。未来几天呢，华东地区天气还是不错的，主要是气温比较高，像上海啊、南京还有杭州、武汉，这些地方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上下，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大家呢在上述地区游玩呢，还得注意啊，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高速公路车多路段的包括有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三元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境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马家楼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您曾经见过哪些酒后失态的行为。 嗯， 然后呢一会儿我们新闻当中也会告诉大家，喝酒无论你喝多喝少都无益于健康啊，这是科学家刚刚得出来的一个最新的结论。 嗯， 那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喝醉以后的丑态，提醒一下大家， 是 对不对？ 嗯， 你当你们要去喝酒的时候想想这我们节目里说的这些行为。 对，而且马上两节又到了，是吧？中秋节、国庆节，咱们过节的时候喝点小酒助助兴就行，千万别喝多了， 喝 大了 喝别喝吧。 哎 啊，来看一下暖洋洋就说了，说一个我邻居吧。 好， 我邻居不喝酒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怕老婆的状态。 哎呦呦呦呦呦， 就是就跟高磊一个样啊，转转山队把那个给我叼过来。嗯，哎，就是基本上这个状态 过 来。哎，只要是一喝酒就回家点名道姓的骂他老婆。 哎呦 啊， 贼大胆 啊。哎，而且还特别的凶啊，左邻右舍都被吵得无法睡觉。然后第二天呢，有一天啊，他又回去又骂他老婆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他家串门 啊， 就是我们还问他，哎，你们两口子说昨晚是不是又吵架了呀？这男的说，哪，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又装， 然后 装怂。 哎，对，这时候他老婆说：“哼，别提了，他昨天晚上回来以后啊，喊的是他妈的名字，然后一直在那骂他妈，而且没完没了。然后 这时候这男的不服了，不干了，就说谁说的，你别胡说八道啊，我昨天晚上明明骂的是你。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不刚才没记住吗？ 你说这，哎，最主要是挑事儿的邻居，你知道吗？ 啊，对， 是啊， 关键是他平时在家里真是受尽了欺凌啊。 嗯，那欺凌这个词用的啊， 来看看 啊，这喝多了以后没心没肺的还有谁？ 哎， 那就说了，也是他们同事哈。嗯、喝完酒第二天，哎，发现自己个儿微信钱包里这钱怎么没了呀？ 哦， 自己是又气愤又纳闷， 嗯， 还想找微信客服吵架去呢， 火， 对吧？可能被他们给花了呀。 嗯。 结果一查账单记录就发现，哎呦呵，头天晚上喝大了、 啊、 喝大了之后这姑娘哈去各个群里发红包， 哎呀， 自己就把自己微信里那点钱全散出去了。 你朋友一般都在哪个群？你拉我一下好不好？ 我也想进。 我请他和高磊喝酒。 我俩收钱。 来看一下刘颖说了啊，我老公有一次跟我闺女的外教老师一起喝酒 啊， 老外，哎，跟老外喝，哎，结果就喝起来了啊，白的啤的53度的那个喝哟， 中外大战， 对呀、啊，结果高了，我老公把一辈子会说的英语都用上，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往外蹦啊 ，hello 啊 ，nice to meet you 啊 ，I'm fine，thank you good，cheers，、哎、 然后呢，说外教会把他会说的所有中文 也都说了， 说你说也奇怪了，俩人喝醉了以后沟通无障碍， 哎呀。所以酒是世界的通用语言， 放肆，胡说八道，那是因为醉汉根本就不听对方说啥，好吧？你听哪个醉汉聊的他合乎逻辑了 啊？ 他根本就不用聊，两个人他完全无障碍。 看、 我老公当晚吐的稀里哗啦啊，外教是第二天早上吐的稀里哗啦， 呵，还能连一宿， 还给我们发微信啊，中国白酒真可怕啊！哎呀， 那是他没喝过沃德嘎啊。 来 看看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 嗯嗯， 告诉你们一事儿，我们家亲戚的事儿，哎呦，别提了，我堂哥 啊， 司法考试考了5年、 哦、 都没过， 哎呦好， 哎呦，一考没过就喝酒，一喝酒就边哭边说、我不考了、我一辈子都不学了，我觉得太难了、第二天酒醒了，然后一到司法考试报名的时候就又屁颠屁颠又去了， 这个就跟这不就跟中国球迷一个德行吗？来看一下啊，这个 爱之深恨之切是吗？ 哎，对对对对，好，再来看、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啊、还有这么一个朋友 啊，这个哈鹿就说了、韩露就说了， 韩露， 我老公啊爱喝酒、生宝宝的时候那天晚上老公就喝大 啊、 估计之前进酒进的，对吧？ 那也不应该呀、 他高兴啊，是不是终于老婆生了，我能喝酒了？ 然后 那个说，我和我婆婆还有我妈三个人去了医院生孩子。第二天，姐姐告诉老公，我去医院生孩子了，迷迷糊糊的，他都不信，他不知道他老婆生， 不知道 他喝大了， 对， 老婆要生了， 对对对，哪能这样？ 然后呢，他不信。赶紧赶到医院，第二天早上孩子出生是个男孩，他都不相信，还问医生是不是错了呀，我一直想的是个女孩啊， 我天呀， 所以您儿子叫酒精。 小九，小九， 我跟你说这个，哎呦，真的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吧、你看这，你说喝酒多耽误事儿，儿子出生这是、 都不知道， 这对吧，这是一辈子你可能就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 回来。对，他媳妇应该一巴掌给他扇出去，这让你喝、 好家伙，再来看看 啊，差不多是这一时段咱先聊这么多吧。 好，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说一说您见过哪些酒醉以后失态的事情。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个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因为刚才又有一位女同志发过来一条微信， 说什么？ 她说她赞同刚才那个说法，喝多了不会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说的是我赞同高磊刚才说的，是这样，我说的我是大帅，就是帮助女性朋友的是大帅，你们以后记住了，就但凡说女生好的都是大帅。 是我，我是大帅， 我也旁边就捧蒙臭脚， 就是对，就老是说女司机的是高伟。 哎，你没喝多呀？这事儿记那么清楚？ 来来来，说说旅游方面啊。 好好好， 这个 来，首先关注一下平津战役哈，历时六年，日前的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已经是修缮完毕，除了对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的修复之外，还增加了智能监控，对文物进行24小时监控，未来有望对外开放。那么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曾是一处地主的庭院，建于民国初期，辽沈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入山海关，发起了平津战役。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日前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科学观测研究站亮相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这是国内首家建立在城市中心地区的绿地生态定位监测站，同时也是一处充满京味的北京土著植物展示基地。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说基地内种植的这个怎么说呢，地被植物大多是经过驯化培养的苔草，就是这种苔草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用打药，非常容易种植。目前已经在香山公园、紫竹院公园、龙湖公园、龙潭湖公园还有颐和园等绿地进行应用，推广应用数量是1200余万株，面积将会达到30余万平方米啊。 哎呦，那直接引进我们家地上全铺这多好啊。 哎呦， 生活在绿色当中， 头上再种点儿。 讨厌。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进入尾声了哈，这个出境游价格也降了30%。那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其实国内游价格啊，从8月下旬也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像三亚、丽江、大理、桂林、长白山等等。那么出境游价格也是普遍下调，尤其像去泰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出境短线游的热门目的地，降幅集中在20%到30%。欧洲出境长线游的目的地价格也是出现了下降千元不等的幅度。那么另外呢，据旅游机构的负责人介绍，进入到8月下旬，机票酒店价格纷纷下降，出游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出游人数明显减少，游客可以避开人流高峰。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我们一起出发。 哎，接下来时间咱听听这歌，新贵妃醉酒。 哎呦 啊，这要是喝多了也唱起来舞起来了。 是 啊， 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华清池旁留下了太多愁。不要说谁是谁非，也不要说感情错与对，我只想在梦里与你一起，一起再醉一回。时光悠悠回到了盛世大唐，您长吟一舞想起谁模样，辜负他红妆，胜他余生彷徨，让千秋都记得贵妃娘娘。秋雨如泪，天夜伤悲，爱是这落满脸，山河破碎，身为帝王有了太多负累，身为美人却又犯了活罪，今世心满不是人非，痴心不悔全都成灰，爱与恨怎么追，抛开所有错对，梨花枕梦难寐，轮回里再见一回。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自题。 好，来看看大家哈哈还有什么事儿啊。Monica 说了，上大学的时候约着去鬼节吃饭，几个男同学白的皮的一通招呼，临出门的时候有一哥们骑自行车来的，非要蹬车回去啊，拦也拦不住啊，哎呀那没办法，让他蹬着回去吧，结果蹬出去50米哐当就倒下了，我们赶紧就过去想把他扶起来，结果没想到我看到了这样一幕。 什么？ 他躺在地下腿还在蹬。然后说 肌肉的惯性 还在那蹬啊，然后说那个我们都笑喷了。第二天跟我们说，哎，我为什么牛仔裤破了呢？昨晚上 N 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坐在一起还老拿这个说事儿。 哎呦，真是！还有喝多了遇见好人的王就说，我有一次喝酒断片了，我都不知道，真的啊，真的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到的家。我第二天才知道是我女朋友送我回去的，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你拉倒吧，我就不信你不知道你干啥了，是吧？ 诚心故意呢？哎呀，不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哎，我们家在朝阳路。 对，我不知道。哎，我就记得一个字儿叫什么，苹果社区。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个齐峰说了啊，其实我无论喝多少我都会保持一丝意识，但是我哥们儿喝完了酒那真各种事儿。有一次喝多了，在路边抱着路灯杆，说是要抱着路灯杆睡觉啊，要跟他睡，然后呢我们死拉活拽的就是不起来。 哎呀 啊，还在那骂我们说你们要棒打鸳鸯散哈、啊、说哎呀，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当场来接着就给他来当个司仪，给他主持一下婚礼，你信 办个证是吧？ 哎，说我们就无语了，最后只能等他睡着了，然后才把他拽上车送回家。 这够哥们儿，要不然真是生气的就扔你就走了。 对呀、 啊、爱咋地咋地 啊，然后还 说我 还取个电线杆子啊， 真是 你就骂你媳妇儿呢，这是啊。 跟过去说再见说了，我第一次喝了两瓶38度的白酒，第二天都没敢去上课啊。 哎呦， 你还学生， 嚯、 哦！老师跟全班的男生到宿舍叫我 啊。 等我完全醒了，同学跟我说，叫我的过程，我这脸都白了。 哎呦， 就不说老师说了啥吧，赶紧起来去找老师道歉。最后呢，被叫家长给了个留校查看的处分，到家就被我妈爆发。爆发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喝。 这个你看看，这个太吓人了。 吃一堑长一智，挺好， 对吧？来看一下啊，这个人杰地灵说了，我原来的同事酒量不大，还总喝，只要喝超过3杯就惹事儿，受了2个处分。其中一次是替我们大家出气，平时他胆儿特小，那次喝了3杯，咔冲进办公室，啪啪给了那领导3个大嘴巴子。 这太过分 了，这好的，你这个，哎，我跟你说，酒壮怂人胆。就说你这时候真是喝傻了、啊， 你最多回家骂骂媳妇儿，你也不能干这事。 哎呦，这高磊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是吧？ 我也就在内心， 对，是吧？你 我也没有从来真正实施过。 这几个事儿都不能干，就是对我们这种酒品是最好的，喝多了就是睡， 哎， 啥也别干， 哎、 别惹事儿、 哎， 对吧？好家伙！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同事都盯着他，不敢让他超过3杯。人家叫这武松3杯下肚敢打虎，你这 3杯敢嗨 嗨！ 别说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说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喝酒无论多少都无益于健康。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关于2018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的政策。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残保金减免缓缴相关政策。 对于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对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未达到在职职工总数的 1.7%， 且在职职工总数在30人以下含30人的小微企业免征残保金。2017年4月1号调整免征范围后，工商注册登记未满3年，在职职工总数30人以下含30人的企业，可在剩余时期内按规定免征残保金。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上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2倍的，按上年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2倍计算缴纳残保金。社会平均工资指的是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和统计部门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可以申请减免或者缓缴残保金。用人单位申请减免或缓缴残保金的，应当先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所在地的财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区财政部门进行审批。 审批通过后，用人单位持相关批复文书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申报表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或缓缴手续。 对于需要办理退款手续的，用人单位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申请退还多缴的残保金。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说一说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显示，好不好啊？有一支国际团队日前发布最新的研究指出，酒精是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饮酒量无论多少都无益于健康。 是，那么由美国华盛顿大学领导的这项研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该报告在1990年到2016年期间，在195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与超过300种疾病相关的早亡以及残疾等健康的问题数据。 那这个研究就显示，2016年全世界范围内酒精一共导致了280万人死亡，其中在15到49岁的人群当中，约有1/10死因与饮酒有关，包括与酒精相关的癌症、心血管疾病、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暴力及自残等故意伤害，以及醉酒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伤害，比如说溺水和火灾等等。 嗯，是的， 对吧？ 那么研究指出呢，一年内即使每天仅饮用一杯酒，也会使罹患23种与酒精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 0.5%。 那么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马克思·格里斯沃尔德说，尽管每天喝一杯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最初可能很低，但随着饮酒量的增加，这种风险就会迅速上升的。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的听众当中今天给我们发过来了这么多、 哦、 像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哎，我要找一找他发过来他爸爸的事情啊、 哦， 叫鲍鲍兰说了、啊、 是， 说那个我爸就是特别喜欢和哥们喝酒，喝多了回家这种搞怪的事情，我妈和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啊。这个他俩总因为喝酒的事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爸喝多了骑摩托车回家，自己摔大马路上，然后顺势直接在马路上睡了半宿。 哎， 睡醒了一觉爬起来接着骑摩托车回家，等一到家吓我俩一跳，然后半张脸肿得跟好几个包子似的，眼睛都睁不开了。那是1995年春节的事儿， 天哪， 我至今记忆犹新。 大过节， 也就是那时候路上机动车少，你要是放现在想想都后怕。所以现在啊，什么这个严查酒驾，我第一个叫好。 嗯， 你看看，真的是 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嗯、 绝对的。而且呢，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马上双节就到了，都是喜庆的日子，大家可能会推杯换盏，但是能尽量不喝就不喝、嗯、能少喝咱就少喝，喝了之后如果开车了一定找 代驾。对对对对对、啊、好吧，今天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像锦子啊、小瑞的幸福啊、华美乐章啊等等的，我们都看到你们了，七个健康枕啊， 嗯， 都是一些，还有娟子我们也看到你一些新朋友 啊， 这个感谢大家的互动，咱们改天再聊。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奥莱。 Hello.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